情就成为一段破碎的梦。对爱痴情，难道这也是个错？在往后岁月里，我不想再有另外一个梦。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来自刘文正一首老歌，1981年3月里的小雨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你最喜欢的季节是哪一个呢？还是说，其实你越来越懂得去欣赏不同的季节所带来的魅力呢？有那么一句话说，花开不止在春天，不同的季节所带来的不同美丽，的确是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而且，尽管说每年都有四季流转，但是每一年这个四季的变化所带来的那份欣喜都会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荡漾起涟漪。刘惜君的一首新歌，这是她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新的单曲，叫做《幽兰曲》。这首歌曲呢是专门唱给小朋友的一首歌曲啊，就是在宝宝入睡之前，表现了这个父母在哄睡宝宝的时候那样一份很温暖的爱，可以说是充满了无限的温暖。我们一块来分享。 从前有个大怪兽，爱冒险的孩子都能见到，还有一个古老城堡，会魔法的神仙什么都知道。幽兰的夜，亲爱宝贝快睡觉，幽兰的梦，亲爱 是刘惜君带来的一首新歌，叫做《幽兰曲》，干净清脆的歌声啊，还有几分这个童真童趣啊，应该说是给孩子们带来了一种造梦的想象力。应该说是首次挑战摇篮曲，刘惜君呢以不同以往的音色和演绎方式，把爸爸妈妈对宝宝的那份爱把握的是淋漓尽致。我们再来听到林志颖的一首老歌，1992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下着雨，我从背后望着你，就这样走出我的生命。曾经的承诺

回来，这里是慧声慧月，慧知幸福。张惠妹1996年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叫做《姐妹》，很多人也是通过这首歌曲认识她的。当然那个时候她有很多的代表作，比如说《站在高岗上》啊，也是非常的盛行。那其实前不久张惠妹重新翻唱了这首歌曲，那和首唱的风格不同，首唱的是很热烈、很动感的。那在重新翻唱的时候呢，情绪内敛下来，是属于一种抒情慢版的风格。两者之间呢，会感觉到岁月的跨越，这种时间沉淀之后内心的那种情感的积淀。我们再来听到谭咏麟和孙楠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这是他们今年创作的一首公益环保歌曲，叫做《地球人醒来吧》。 地球人快醒过来吧，请不要人已不来，我们的天空不再晴朗，看那阴霾来了奇怪。地球人要去想一想，这地球已经变坏，我们的海洋不再一样，带来灾害值得无奈。不尊重生态，让天地不在，美好的世界说拜拜。不爱人类的路怎么走？地球人还不想一想，这地球要去关怀，自然生态继续破坏，发生灾害，人类的悲哀。不尊重生态，蓝天已不在，把什么留给后代？不爱这地球，等于背叛地球，人类把地球出卖。无奈，只能无奈，这灾害尊重生态，蓝天已不在，美好的世界说拜拜。不爱这地球，等于背叛地球，人类的路怎么走？不尊重生态，蓝天已不在，把什么留给后代？不爱这地球， 地球人醒来吧是由谭咏麟亲自包办词曲创作还有监制，并且是着眼于这个环保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澎湃的歌声搭配这个歌词，演绎出发人深省的深刻的内涵。我们经常会说谭校长的自称是25岁，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永远的25岁啊。你看这些年他一直在不断的带给我们一些新歌，不管说是棒棒的，还是最酷的天才，还是刚才的听到的这首地球人醒来吧，他依然在关注现实生活，依然希望用自己的歌声给大家带去一些动力，带去一些想象。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孙楠和谭咏麟共同带来的，或者说是共同发出的一种真挚的呼喊，让大家一起来为保护地球贡献一些力量。赵咏华1992年《我想我已经爱上你》专辑当中带来的歌《趁着心还能飞》。 有些人怕冒险，总是站在人多的一边，有些人怕改变，永远活在从前。我不想为生活画界线，让每个明天都像今天。一定有许多的美好藏在陌生后面。趁着我还年轻，趁着心还能飞，飞

绘制幸福。 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确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觉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当了放逐，我的感情从此麻木，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上天要我孤独，好孤独，谁清楚？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幸福》。幸福是什么？幸福的含义是什么？获取幸福的途径是什么？你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然后给出一个答案呢？节目最后我们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张学友1989年给我亲爱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 Linda。 你的心目当中的女神叫什么名字呢？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你 凌时的钟，仿佛知我渴望你的抱拥，无奈你偏要轻轻说很夜了，要别离去催促我相送。

现在是北